锵锵三人行，马先生，咱们今天请这个郑海先生到我们这儿来吹吹风。郑海听风录，你先给我吹吹风。 我在其他地方是听风，到这里来吹风。 对对对，我们这儿就叫吹风会嘛。 吹风会。 现在要吹的是达沃斯的风，刚刚吹吹过来， 很冷的风啊， 刚刚结束， 很冷，从瑞士吹过来。 哎，对， 是。 咱们可以先给大家看看达沃斯，我很多朋友想去玩啊，说要不说人家那么一个小城镇，哎，咱们先看看，说是滑雪圣地啊，在瑞士东南部。你先看见的是抗疫是吗？这是抗的什么疫是吧？这你看完全还有人描写很文学化，说这个雪下的好慢好慢，人呢这个睡在他的酒店小酒店房间里啊，那个安静的听着钟表的那个声音都算噪音了。你瞧这个，哎，说是真正开达沃斯会议的这个会场啊，容纳几千人的会场也非常的小。因为什么呢？就在那个是卧在山谷中，就在山腰上。 嗯，因为它的风景太好了。我听说哈，看到很多报道，特别《New York Times》哈，有开了一个也越来越八卦了。以前《New York Times》所有《纽约时报》哈，所有的新闻都是最硬朗的评论嘛。现在硬朗的评论旁边总是开一些比较花边的小小的方块哈，要讲什么呢？很多年轻的出席的专家也好。官员也好，最期待的是赶快开完会去滑雪。嗯，他们啊，最高兴。 瑞士是一个滑雪圣地。 对，因为他们啊，现在年轻化嘛，全球的领导人、什么高官、学者都年轻化，甚至很多是80后的、年轻人，都是那个开会的时候无心啊，完全 好像 对对，然后都是拿着手机，拿着一些通讯用品，其实都在偷偷上网啊。现在很流行嘛，拿着手提电脑在那边假装记录会议，其实是在上网。然后呢，后来还派到一个官员，不晓得哪里的官员，以为他在假装，以为他在记录会议哈，原来他在上网查当地附近的滑雪圣地，还有五星级的什么吃东西的餐厅好地方。 这人家就讲啊，就是说达沃斯这么一个小地方，对吧？他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定位，好像从1971年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欧洲的商界领袖们 对 开会，才300人嘛。 对，他当时叫欧洲管理论坛，当时是一个欧洲范围内的，而且当时冷战时代嘛，瑞士又属于西欧，是吧？ 所以当时说是这个目的是为了对抗美国商业入侵欧洲。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后来说10年后到81年呢，美欧之间融合了，那个时候的这个浅话题呢，感觉是对付前苏联之间的那种气氛。然后这些风水轮流转，到今天变成一个全球论坛。后来他们讲啊，说你要算算账。他这么个小镇对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很有启示，说五天的论坛就给这个小镇带来2000多万瑞士法郎的收入，然后说这个国家这不是国家，就这个达沃斯一全年的 GDP 啊，大概有8亿瑞士法郎，其中有3亿瑞士法郎都是开论坛。 对， 开 会议。其实反过来也可以折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城市也好，小地方也好，它发展要有自己的独特性。你刚才说那个差异性，这很重要，不是说每个地方一定要像纽约、像北京、像东京，是吧？像巴黎那样的，你这个地方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哎，也能够有世界的名 声。可是你要有独特的特色，总要 有时候 总要有需要有机会嘛，哈。 但有时候 这机会人家给你，有时候你要打造出来。但 有时候是可以自己，哎，有时候可是、有时候可以自己打造的。你像中国有个博鳌，博鳌它是海南一个原来是名不见经传，也是一个小地方，但它就取什么呢？就取海南是中国的最南端，博鳌又是海南的最南端，那是中国最南端最南端里面的最南端。然后那个地方呢，然后现在就营造出一个就等于是亚洲论坛。亚洲论坛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包括中国和南边南部国家一些的关系。其实我们在中国一个最南边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搞这么一个，不是在北京举行，也不是在上海举行，因为同样这么一个论坛，如果在上海、北京举行，它给人的心理的负担就不一样了。哎，我们在中国一个最南端的这么一个像小渔村一样的，大家穿上像夏威夷一样很休闲的服装，大家跑到那进二轨，是吧？所有的领导人跑到那都像这个普通的朋友一样， 谈一些 很轻松的人性的话题。但其实呢，一方面是建构了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互相之间谈的话题，你可以当真，也可以不当真，是吧？同时呢，这个博鳌这个地方自然也就出去了。 所以我在想啊，要打造的话，你要人家来开会，你要那个地方选的对。 那环境很好哈，像博鳌哈，大家去那边一边开会一边好像有点放松来开会的感觉。我想起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哈，在美国的中西部哈，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附近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地方适合给人家骑重型机车的。重型电单车的哈，经常很多人啊，一队一队的机车队穿州过省，然后来到我们中西部那边停几天，然后再走了。然后呢，就很多人在那边。后来呢，有个小地方就在那边每年举行一次 gay and lesbian 同性恋啊同志大会哈，很大型的会，全美国各地的人都开车骑着机车过来，那非常壮观的哈。每年一次，也是每一次每一年开完那个会啊。听说就可以养活那个镇还有附近几个镇一年两年的这个生活状况哈，所以那个地方啊完全适合这个机车队来，然后呢政府也支持，甚至把当地那条街改了名叫 Gay Street 啊，对对，完全呢就让你们感觉高兴。 所以你看这个经济模式，现在有同性恋经济， 对， 还有这个美女经济， 对， 有地方专门选美嘛，这个中国学者我发现最爱反思，开一个达沃斯论坛一下列了十二条，就说我们中国这些小城镇发展为什么没有自己，很多地方没有自己的个性。我甚至还想起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说是河南那个字儿我都不认识，什么什么部州啊、批州啊，还是一个地方，说那么个地方，你说他就搞这个市政建设，他搞什么呢？他要追求跟中南海一样，甚至他就叫中南海，叫什么州中南海。然后呢，政府门前呢那条街，他不敢叫长安街，他叫长安路。附近呢，他要修北海、西海、南海。 不是这个跟人的心态很有关系，他可能中国可能这个数千年遗传下来的这种帝王的心态。每个哪怕这个小镇的镇长，我如果当了这个小镇里面的一把手，哎，那我也尝尝做帝王的一种姿态，帝王的一种味道，是吧？那我来感受一下，虽然是假的。 要我说，南京那个被判了刑那个房产局长抽那个烟叫什么？这个名字起的太方了，你知道吗？叫九五至尊的，你那个房产局长，你什么官？九五至尊是皇上啊， 对， 那不办你？ 对，但是反过来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发展阶段也有关系。你看这个瑞士这个达沃斯，我相信他如果在两百年、三百年之前，当他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时候，我不知道，当然是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啊，西方人可能不一定完全像东方人那样追求当帝王，但他可能也想追赶当时发达于他的，或者几倍、几十倍于发达于他的那个地方。但当他1971年他成立的时候，瑞士已经是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了，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所以那时候他有很平和的一种心态。我们中国人现在心态其实是处于那种，我有人说我们是既强又不强，或者强而不强的那种心态。一方面看上去吧好像很牛了，但其实内心还是很脆弱的。 你说这个心态啊，正中这个马先生下怀。他最近关于达沃斯论坛看了一些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啊， 不仅是网友啊，还有很多专家们的意见，的确是看了有些感觉。 有什么感觉？ 就是那个没有，就像邱先生刚说嘛哈，就是那个可能以前亚裔的太久了，现在一来哇，中国崛起了嘛，就像这次的会议哈，在那边主题我们都知道什么，重新建设、重新 重思、重建、重设， 然后好几个大环节都是以中国作为主题的， 对， 甚至有人称为说中国密码，就是中国好像为什么能够长期那么强而有力的经济崛起哈，然后邀请了很多中国的老总去演讲嘛，你知道中国的老总一出门不得了的嘛，司机两个，助理七个，发型师三个，这样带着我猜那个小镇这一阵子啊一定马上 忙坏了， 突然多了很多中国菜馆啊，而且中国老总一出门一定要吃中国菜的哈，搞不好家厨都带着哈，这样。那我觉得那个第一个看到了很多关于那边的花边啊，比方说的确是在那边还有人在那边吃饭开会，还到处的问说能不能花人民币哈，还建议说你们应该收人民币才对 啊。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他一夜之间，我们以前说一夜暴富，暴富以后他的心态一下扭不过来，再加上本来那种穷棒子翻身，这当然话说的有点难听了，穷棒子翻身，所以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封建传统当中有的那种，如果一个人马上上去之后马上要前呼后拥的这方面，我倒想到最近几年大家在谈那个美台军售，对奥巴马有很多批评，其实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访问上海的时候，就那天他第一站不是到上海嘛，而且是下着雨，有一张照片让我引起很长时间的是说他是一个人打着伞下来了， 对， 走下旋梯的时候一个人，你表面上可以看上去是一个很孤独的美国总统，是一个自己打着伞的，如果是我们的话 至少是前面有个警卫往你开道吧，要让这个总统不要摔倒，摔倒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吧？而且是在下雨的时候，是吧？你至少后面有几个人护卫吧， 前呼后拥， 这那这个是很正常。 邱先生，这个问题啊，我跟内地的一些当官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哈，因为前阵子中国不是也有一个很年轻的什么省长还是市长， 很多了 啊，也去考察，然后旁边就有人打着伞， 29岁的一个市长， 对对。后来我跟朋友们讨论，他们说不行啊，家辉，你在中国当官哈，就算我觉得我不需要这种排场，人家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 对， 你会很难做下去。 官场文化， 对，你不这样给人家打伞， 这个 你也要打伞。 我跟你讲，就是说我这主持人，我去给人家主持一个活动，我没有助理的嘛，我身上没有，我一个人背着包去，他不让我进的，他不认得你，你这么一个人来，我说我是主持人，不可能，主持人身边至少跟着三个人呢。 现在有什么事，假如说要找你演讲，找你主持，首先说你有没有助理。先跟你的助理谈， 没错， 那先找他助理的助理 啊，助理的助理啊， 轿子得要人抬。咱们先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人说中国人现在有些情绪啊，优点是牛，缺点是太牛，是吧？但是我觉得啊，像这个达沃斯论坛。他实实在在的，我也感觉到啊，比如说他们讲，就说中国政府2010年什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这种人，我作为中国人民，我过去都不太懂，也不太关心。现在他们说啊，中国开经济工作会议是全世界经济界关心的事情，就说你这个国家这个经济保持这么高的增长，下一步你是踩刹车还是慢慢刹车？这个好像，所以这次达沃斯论坛都在讲中国经济，你是硬着陆啊，还是什么软着陆啊？好像你这边一有个动静啊，有人打了个比方嘛，就说现在这个世界经济，我不懂啊，我求证于你们，说现在这个世界经济啊，好像是个大房间，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房间里，而中国呀，这个一直是个炉子，是个炉火，它必须就是一个热力源。那么周边的人呢，就希望你热呀热呀，你至少不要凉下去，也使得我们站在屋子边边的人都能享受到你的这个热力， 让他， 但是对于中国， 让他自己消失了。 对，但是中国本身来说呢，你现在就自己就是炉子， 对， 你太热就把你放在炉子上烤， 这很有道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整个房间概念来是很自然，现在是全球化嘛，全球化贸易一体化，这个经济一体化，所以你中有我中有你，而且现在又是网络时代，是吧？那么小的一个地球村，所以你中国又是地球上现在经济发展最快的这么一个火车头，它的就业，它的整个 GDP 当然能够拉动全世界的贸易都流动，我想这是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但你刚才说的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炉子，他自己也在上面烤，我觉得倒也很道理。我个人可能有一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就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了。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在外部环境上崛起是很快。你看，我们比这个最近现在是2010年年初，我们看看2002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崛起根本没什么事儿，是吧？当时1999年，我当时到德国去采访当时的G8峰会，就八国峰会，这个 应该扫黄， 这个扫黄， 对，我吓我一跳，以为你们现在解禁了，也解禁。 八国领袖峰会，当时在德国举行，当时斯洛德提出，他说，哎，我们有一天要请中国来参加这个做一个观察员。我们当时中国记者在现场觉得匪夷所思嘛，这个八国领袖峰会不是G8，八国领袖峰会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但你看看现在这几年已经发展的完全成为一个现实了。但是反过来说，其实我觉得这当然是中国，因为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等等都在上升。但其实坦白的说，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综合国力或者它的长期的发展，一定要来自于它内在的一个，如果没有内在发展的一个可持续的支撑的话，任何外在的势力的延伸都是短暂的。它就像一个泡沫，经济的泡沫一样，或者它就像一个啤酒上面的沫一样，表面看就很好，但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实质到底有多少？ 没有。可是邱先生，这个刚才谈到全球化的问题哈，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有一个困难，说内跟外实在不容易分了哈。我们说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的宏观调控哈，这个我也听很多说法了，甚至有美国在 Princeton 教书的朋友哈的前辈了老师告诉我说，哎，乔辉啊，以前外国人老外学中文 第一句通常是说你好吗，或者你吃饭了没、 吃饭了没， 现在就先学红光关调控、 调控 红光调控、先学这四个字老师第一节课叫红光调控、这样这那个大家都要看。可是倒过来了，国外的情况，西方欧美世界的情况也会深远的影响中国跟香港嘛。所以说整个内外不容易分，当然说外国也有它内部的问题都要解决等等。那可是讲到中国整个重量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数字，假如是真实的话哈、是可靠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2007年中国对整个经济全世界的经济体系的贡献率哈、是 19.2%、等于是那个重量哈、到了2008年 23% 点多。到了2009年刚出炉的数字接近 50%， 它对2009年整个世界全球经济啊，它的中国的贡献的重量哈、它的等于我们 一半了吗？ 对，接近一半，等于换一个角度来说，它的影响力对于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到了一半了、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理解为什么这个会议啊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中国中国。所以我们刚前面就讲到说， 所以现在说 G8 不行了嘛、G2 就得靠 G2 了， 不是到最后就 G1 了，就是老大了 G5 了，我们从来不跟人分享了中国。 但是刚才嘉辉说的这个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加速度的发展、你看人类在过去100年它的发展是超过过去900年、过去在最后10年由于我们因特网的产生，互联网的产生，它的发展超过前面90年、那你说的中国现在发展，如果按你这样说的话，最近5-6年中国迅速发展，到2020年中国还有不得了的发展，这种成加速度，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里面，当然一方面是事实，另一方面是不是有某种隐患在里面，或者还有两个逻辑，一方面是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是吧？中国那么庞大一个经济体，它的迅速发展一定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和拉动力，但另一方面从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去解读这种东西，我们怎么去感受这种东西，当西方人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或者夸大或者缩小去解读这种东西，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回应，其实我觉得这很考验我们自己的心态和我们自己的心态。 那邱先生所说的我们，我觉得我不仅是包括一般的普通的市民大众啊，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哈、像我说看了一些材料哈、所以说不仅是那些老总带着全部家臣出去耀武扬威哈、我看到很多比方说在中国不同的城市访问经济学界的学者，或者说很多的专家啊，他们对于这次的会议的反应啊，都是觉得高度的骄傲，或者说像文涛所说的太牛啊，就觉得整个反应，你看我们中国，你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了吧哈、所以这次的会议啊，不仅是说高度来认真来讨论中国的影响力，而且是那个倒过来说，让大家特别的中国的精英啊，觉得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被确认了啊。那我们看到那个，我是有点觉得不舒服、不安。所以说，在于说，我们中国人喊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平常心，可是一碰到这种问题啊，根本看不到什么平常心。 中国很难有平常心，因为中国呢，过去呢，就是我们几百年那种悲情所在。过去几百年我们落后嘛，落后就要挨打，尤其西方压迫我们。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开始牛起来，一不小心变成过牛了。就这个时候你很难摆正自己的位置。 没错，你看，所以呢，这个当年这个我就想起曹操，要不说不得了的一个人呢，他能够有这个，就是我想起这个火烤啊，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说发现曹操墓吗？他说那个时候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候，虽然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嘛，那个时候这个吴国东吴那个孙权拍马屁嘛，拍马屁还上表称臣，说你要称帝啊，你就是说你曹操可以当皇帝。曹操当时拿着孙权这个信跟周围人，他都能说孙权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个都有这智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总觉得哈，说这个中国经济什么牛牛牛，我不知道是在哪个概念立场上去说的，因为呢我看到的就是街道啊，就什么，我总觉得我比如说我在美国，或者说我在欧洲，乃至于我在香港，然后我回到大陆，我看到的基层的一般老百姓、 这个差距可是太大太大了。 现在中国呢，我觉得 你怎么能说你世界第一呢？ 中国呢，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它又是一个非常迅速被吹大的这么一个婴儿，但又是一个畸形的婴儿。你说迅速被吹大，确实有道理啊。中国的现在外汇储备，1999年到2009年翻了10倍。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大陆的很多富豪很多，那我们先不管它的来路，来钱是正当的还不正当，但至少香港，我今天看到的消息说，香港房地产的将近一半是内地富豪拉动的，就是从钱的绝对数量上来说，而且我们以前老说国家还不富，现在我们没法说国家不富，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 哎呦， 当然这是 最大的美国的债主了，都 当然这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任何一个国家它富有都不应该是国富，都应该是民富，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意。国家应该是分配公平的资源，国家应该发展它的国家能力。现在我们是往往是我们中国人以前的概念老是国富民强，富国强兵，这个富字永远是放在国里面的。我一直说错的，市场经济的本意应该赚钱，应该让老百姓自己去赚。你国家是收税，收税以后，然后你迅速的重新公平的分配你的资源。 现在老百姓都在赚了、啊，现在老百姓赚的可高兴了。你不能说来香港买房子的不是老百姓哈、啊，都是我很多朋友 出来的那一小现 在对，就是关键问题，中国人多嘛，哪一类的老百姓他富了以后，那个钱会怎么用？比方说以前的，不管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地震种种的灾害哈、啊，不是有个热门的讨论吗？那有钱人跑去哪里了？怎么没人捐钱呢、啊？ 对 啊，所以说第一个里面是说到底谁富了，富的人是小还是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富起来之后他的钱怎么用呢？有没有重新把钱拿回来再投资，或者说慈善工作，还是把钱不晓得拿去哪个国家 消费去？这个是涉及到富人的道德观问题的、啊、他富人富了以后应该怎么办？人家说贵族是要三代培养起来的嘛，你这个做富豪有一个做富豪的道德是吧，等等。但是我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它不应该成为富裕的主体、民众才应该成为富裕的，相信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老百姓是有能力赚钱的，然后老百姓赚了钱以后去交给国家，是吧？国家再重新分配资源。中国现在关键就是这一点没有做好。 对啊，所以我想起挺流行的一个歌，每次听来还挺感动，就五星红旗你高高在上，什么中国，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我后来听，我说这个战争年代可以。